它又主着人体的水湿运化啊，水湿运化。其三，主人一身之肉。其四，它主人的情志的思虑。哎，尤其是其五，这叫脾统摄人一身之气血，是吧？你像我常给大家伙讲到这个血小板减少性的紫癜，是不是啊？包括女同志的崩症和漏症，崩者血行不止，漏者滴沥不尽，血行经络之外为死血。你包括中风的脑出血，是不是啊？有的人说人中风了脑供血不足，都出了血了怎么还会出现缺血啊？大家伙一定要明确，血行经络之外为死血啊，离经之血它是没有生命力的。而五脏六腑当中是谁保证着气血要在经络内循行，不要出了轨道，不要血行经络之外呢？我们把它叫做脾统血。包括血液方面的一些疾病，像什么缺铁性贫血呀，地中海性贫血呀，再生障碍性贫血，溶血性贫血，是不是啊？甚至有的一些白细胞增多性的一些血液疾病，是吧？有诸多病症被现代医学设为医学难题。而当我们探访古今，是吧，寻医问药，运用中医智慧去了解它的时候，我们才明确，哦，原来皆为脾不统血之症。所以在中成药当中的人参归脾丸，养心脾两虚，是吧，脾不统血之症。哎，那么有了这方面的知识，我们就知道为什么中医中药可以异病同疗。表面上是不同的疾病，但是辨证施治归为一症，归为一个症候，是吧，皆为脾不统血的时候，你就可以用啊人参归脾丸来养这个心脾两虚之症了。所以这是我们中医的玄妙之处啊。那今天呢，我们简单的给大家概括的讲啊，我们重点的知识还得把它一条一条的把它嚼碎了磨细了啊，便于大家消化吸收。那今天呢，咱们还是从脾脏的第一大功能吧，是吧，从脾胃为人体后天之本，气血生化的源泉来说起，是吧。脾为脏，胃为腑，是吧，一脏一腑，一里一表，一阴一阳，是吧。所以在这个不能叫金秋时节，是吧，在这个长夏时分吧，对吧，8月20号咱们全国范围内，是吧，啊，我们推出了这个长夏养心脾的这么一个优惠的爱心赠送啊。所以这第一个大家要享受优惠的就是我们养心的铁皮石斛，是吧，哎，健脾化湿的银杏丹参啊，以及呢与之配套的辅酶 Q10， 是吧，还有什么双歧活菌牛肉补气汤方来补血的食疗，地龙蛋白黄精元气培固的化龙点睛之笔。但是一定要记住，